掉头发，新买的钟表却总感觉比我快了一秒，突然走了很远，只是有点疲倦，习惯边缘耗汗时间，允许懂我特别的点，慢慢走遍，慢慢再见整片田野，阳光刺眼，也有失眠，黑白都搁浅，看秋末的落叶落在窗前，再见再见，我想拉上窗帘，再见再见，我先放弃今天，会偶尔想起他吗，的乌鸦，关于你的问号也不怎么爱说，我过很好，突然走了很远，只是有点疲倦，习惯边缘浩瀚世界，也许懂我特别的点，走遍，慢慢再见整片田野，阳光刺眼，也有失眠，黑白都搁浅，看秋末的落叶落在窗前，再见再见，我想拉上窗帘，再见再见，我先放弃今天。